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琴。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体育广播，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日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85尾号7851和151尾号7140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定制宝珠笔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装修过程当中单独采购各种建材需要在各建材城之间奔波往返的直线距离是多少？我这里有四个答案 ：A 400公里 ，B 800公里 ，C 1200公里 ，D 是1500公里。您认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请您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别忘了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起发送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陶瓷高脚水果盘一个，今天我们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猛。您好蔡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于全包园哈，北京的听众朋友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的在我们电台听到全包园的各种广告， 对， 所以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 是， 但是我们也发现呢，其实这一两年呢，全包园在不断的升级换代，也是吧？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一个迭代的过程。 嗯， 那么这个迭代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全包园，我们这样一个整装公司一直秉承着为难自己成就客户这样的一个服务理念， 嗯， 来不断优化我们的采购供应链体系来做到的。那么这里呢多说几句，就是全包园其实都知道这是一个整装品牌，然后我们呢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一站全齐的这样一个整装模式做下来呢，按建筑平米报价每平米999元，这些大家耳熟能详。 嗯， 那么背后有一些信息其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全包园的出身它出自于哪儿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先向大家介绍一下全包园的出处。那么全包园呢，是叶之峰集团倾力打造的一个整装子品牌。那么说起叶之峰，大家都知道，这是行业内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品牌。 对， 到今天有21年的装修历程了。那这样一个品牌呢，其实为什么要在2016年的时候做全包园这样一个整装品牌？其实就是要实现一个愿景，就是让天下没有装不起的家。那这么去说的话，大家就很好理解全包园的使命是什么了。那么从全包园开业到现在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更新，那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心路历程。 据我了解，反正在去年一年哈，我们就从 1.0 到了 4.0 了哈，一年之内我们就其实是四个台阶， 上了四个台阶。那么这四个台阶呢，其实它是有几个时间节点的。 嗯， 那么第一个时间节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包园 1.0 时代。那么这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是在2017年的2月，就是全包园开业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实现了刚才说的那些内容，从设计到施工到建材家具灯 灯具、窗帘全包圆了，一站式拎包入住，然后一平米999元啊，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当时呢，其实也稍有遗憾，就当时我们能做到999元每平米的样板间只有一套， 嗯， 只有一套。当时很多客户看完以后啊，他会觉得心有不甘，觉得 太单一了， 太单一了，我也没得选，家具风格也是现代的这种板式家具。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我们在2017年的5月份做了一个迭代，相当于全包圆的第二次华美亮相。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家具产品线做了一个扩容，从原来的一套变成了三套，那么让客户呢可以有一个多样化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呀，就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在装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对于个性化居住需求的这样一个体验感越来越强。 对。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大家都觉得999一平米这事儿真好，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再多一些选择？其实作为企业啊，我们也何尝不想满足客户这方面的这个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 各种需求。 但是呢，确实最大的难度在于这个产品一旦走向定制化，它的性价比，它的价格就会 提高。 我们可能999元每平米就做不下来了，因为每次都要单独给工厂下单定尺，然后每次生产线都要调整，这样的整个的生产成本，包括物流运输，包括后期的送货安装成本就都上升了。所以作为企业来讲呢，我们也在想怎么能够保证性价比的前提下，同时给到消费者更多选择。 嗯， 所以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三套999的样板间一口气扩展到了九套。 嗯， 然后只保留了一套很高端的一套产品，这是我们全包圆的一个旗舰产品，我们还把它标到一个1599元每平米这样的价格。那其他产品革命性的都做到了999元每平米。那么在这里边呢，从风格上来说，我们涵盖了现代风格、时尚简约，包括新中式，包括美式啊，包括一些简欧，包括一些大美风格，对吧？那还有中式风格，就这些主流的家装风格我们就都涵盖了。那么从家具材质上来说，我们不光给客户提供了这个板式家具、板木结合家具，还有实木家具啊。其实这就带来了很快的到了去年的11月， 嗯， 进入了全包圆的 4.0 时代。4.0 时代，我们革命性的把这个不光是999所有风格都齐了，另外999元每平米我们还有实木家具， 嗯， 并且实木家具还有很多套可以去选，还有很多套可以去选。像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促销，当时我们999， 嗯， 并且实木家具还有很多套可以去选，还有很多套可以去选。像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促销，当时我们999元每平米含的实木家具就包含了中式、美式和欧式三种主流风格，当时现场一度热卖，当时有很多客户也是尝到了这种整装采购供应链体系的这样的甜头，就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因为他自己出去买的话绝对不可能买到这样品质的家具。 对，另外呢，就是自己出去买的话这种时间成本太高了。 对，说起这个事儿，时间成本其实我们也做过详细测算，作为客户装一套房子要奔波于建材市场，要奔波于装饰公司、工地，包括居住地，对吧？这几点一线的这样的奔波过程中，其实整个装修做完以后它差不多所经历的路程啊， 嗯， 超过1500公里。 天哪， 超过1500公里，相当于跑到上海还有富裕， 自己没有意识到， 嗯， 啊，我就这个十几公里哈，这样子来回跑几趟，但是没想到你整个房子装下来累计起来要1500公里呢。 没错，对，其实在开全包圆之前我也装过房子， 嗯， 我还多少算个业内人士，对吧？但是我装修房子1000多公里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的。再一个，我成功实现了减肥。所以这个大家也不难看出，就是在装修过程中它是非常繁琐和复杂的。 其实所有的哈装过修的人都知道，装修这个事儿哈真不是说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做的事情。有人说装完一次房子之后再也不想装了， 嗯， 一个是这个操心费力啊，就是说我们跑路这个事情还好说。 对。 另外你跟各种工种打交道，然后你买各种建材的时候跟这些供应商去打交道啊，这些都是问题。 对。 如果你买到手的东西哈物有所值还行，买到手的东西如果哈算是说假冒伪劣也好，或者是不所值的话，你心里就更窝火了，是吧？ 没错。 就这样的这个成本太多了。 对，尤其我们说装修这个事儿为什么非常复杂呢？因为它是一个 高货值低频次的一个消费品。就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不可能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研究，哎，建材行业有哪些特点呀，哪些品牌啊，这些建材类的性能怎么样啊，产品品质怎么样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那么呢，有些时候就要把这个问题抛给专业公司去做啊。如果你不找专业公司，你就要自己去做。那自己去做的话，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这里边有多少雷区，有多少陷阱去等着你。 而且本身装修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很专业的东西。如果说你不具备方方面面的专业知识，恐怕你还不足以说能够顺顺利利把你的房子装下来，确实专业性太强了。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愿意说，哎呀，装房子什么时候能够省心省力。 嗯。 所以说像全包园这种整装的方式出来之后，就满足了很多人的这种需求哈。 对，一个是 省心又省力。 对，一个是这种模式给到客户一个我们叫省时省力省心省钱这样四省的一个服务体验。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一方面是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这些高品质建材所带来的一个装修效果。 嗯。 再一个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刚才我说到全包园是有十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嗯。 啊，而且这个样板间都是按照两居室的格局去打造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展厅里面来实际体验一下，诶，这些建材灯窗帘家具组合在一起是不是您所喜欢的这个风格。 嗯。 啊，包括为什么这两年多的时间以来，全包园自从去年二月份开业到现在我们持续火爆，其实就是源自于客户在消费过程中这种就装修过程以前是一个很不透明的过程。我选了什么样的东西，最后搭出来是不是这个效果。 嗯。 还有我订了家具，但是最后送过来之后到货的和样品不一样。啊，或者我当时看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挺好，怎么送到我家不是这样了，对吧？这个 很多闹心的事儿。 它是一个非常闹心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体验。 嗯。 因为咱们不是专业，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不是专业做装修的，所以他对未来家里装修的时候，我这个砖和这地板配好不好看，这个家具和我墙面颜色搭得上搭不上，我家里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五口之家居住，我这样去设计符合不符合未来居住需求的一个要求，这些他都不了解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样板间，有十号样板间，您周末有时间的话带着家人到我们的样板间里来体验一下，您就会切实感受到，哦，我选这套产品这套板式家具适合我，因为它的功能多样性能满足我对于客厅比如临时我要住人啊，我沙发可以变成沙发床啊，对吧？然后我的这个卧室的床带床箱可以储物啊，对吧？还是说，哎，我愿意要一些更高品质的家具，实木家具，对吧？又家里老人小孩多一些，然后呢，实木家具相对来说它的边角处理圆润一些，并且呢质感更好，对吧？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到展厅里来体验一下的话，你会有一个直观感受啊。所以大家其实呢也可以在导航软件里搜索全包园，就能定位到我们的位置。 嗯。我曾经到咱们那里去参观过哈。 嗯。 哎，我觉得这十套的风格真的是基本上满足了大家对装修的这些需求啊，因为它每一套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哈。 对。 但是呢我也发现到今年呢我们这个迭代呢又提高了。 嗯。 已经不满足 4.0 的，现在已经到了 5.0 了，是吧？ 对，确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全包园 5.0 时代。 嗯。 这个的标志性的时间节点就是今年的9月份。 嗯。 那么这个全包园 5.0 和之前 1.0 到 4.0 有哪些区别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体现在两个字上。 嗯。 就是品质。 品质。 我们9月份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很热门的活动叫全包园整装品质节。 嗯。 啊，那么品质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本身我的产品品质是很好的，再一个我有样板间，我也欢迎消费者到我们的展厅里来品味这样的质感和这样的质量 啊， 它是综合的一个体现。那么它有哪些内容呢？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家具做到了每平米999元，还包含了实木家具，但是后来我觉得不行，还要再为难自己再去成就客户。 嗯。 那这个实木呢，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升级，我们采用了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做的这种家具。 嗯。 它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整合的实木家具是这个橡胶木，产自于东南亚的这种速生林啊，它的木材也很好啊，但是它比起橡木还是不是一个等级，橡木肯定质感各方面会更好。另外一个橡木与生俱来的这种山形 的木纹，它的质感非常棒。 嗯， 再一个呢，我们这套白橡木家具采用的是木蜡油工艺，环保，并且它的这个质感一些细节做工都非常棒，它是一套简欧风格的家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全包园经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客户需要这种山形的木纹，它的质感非常棒。 嗯， 再一个呢，我们这套白橡木家具采用的是木蜡油工艺，环保，并且它的这个质感一些细节做工都非常棒，它是一套简欧风格的家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全包园经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客户需求的一个变化。 嗯， 就很多客户呢会选择我们家具的时候稍微有点遗憾，就觉得这个家具的沙发呀，哎呀太单一了。为什么说单一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客户喜欢那种功能沙发， 嗯， 就躺在家里面可以有个腿托翘起来。 对， 我工作一天或者开车路上拥堵，回家以后我要放松一下，但我又不能躺在床上。那沙发其实就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家具了。那么我们全包园标配的家具呢，沙发其实或者是三人位、一人位，或者是 L 型的这种大的沙发，对吧？但是从这种功能性方面来说，显得薄弱了一点。所以呢，在全包园 5.0 时代，我们给到客户一个沙发的免费升级，您可以升级成芝华式的功能沙发。这个芝华式的功能沙发呢，它也是三人位，然后边上还有一个踏位，就可以躺在上面的位置。那么那三个单人位呢，它是带有腿托的，可以回家以后放松，把腿托打开，在沙发上靠着看看电视，是一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放松休息的方式。所以我们做到了一个沙发的免费升级。另外一个呢，就是全包园作为这样一个整装品牌，那么我们这一次在九月份的品质整装节里边，我们也推出了这种智能坐便盖的全面的标配，就是只要在全包园订整装，您家这个坐便就是一个带智能盖的这样的一个坐便器了。那么后期使用起来会非常方便，也免去了您再去某些地方再人肉把它背回来的这样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确实现在啊，很多人都比较这个喜欢用智能的坐便盖，是吧？ 对，因为一旦用了，你就会发现你真的离不开它，因为那个真是一个提升生活品质的物件。就像我刚才说，为什么我们叫品质整装节？对，也源于此。另外一个呢，就是水系统我们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北京的自来水水质偏硬，所以呢我们第一个从源头上，我们采用了伟星的纳米抗菌管，这个 PPR 管里面是带有纳米抗菌涂层的，它可以抑制自来水里面细菌的一个滋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标配了带有五重滤芯的净水机，那这个直接水管的打开的水是可以达到直接饮用标准的。这样一款产品我们也把它做成了这个标配产品啊，所以力度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最后装修完以后还要送电器。电器呢，我们原来是送油烟机、燃气灶、冰箱和洗衣机。那么原来送的冰箱是简单的两开门冰箱，洗衣机呢也是波轮洗衣机，但是客户还是不满意啊，觉得你送我东西能不能再好一点啊。好，那在这次品质整装节没有问题，我们把冰箱升级成了三开门冰箱，洗衣机升级成了滚筒洗衣机，其实目的也是在于给到我们客户一个更好的一种装修居住体验。然后呢，包括刚才说的烟机灶具我们还继续有。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北方肯定是天气很热嘛，北京一年里总有那么几天桑拿天，很不舒服。考虑到客户未来居住的一个便利性，我们在整装节的活动里面还送出空调一台。这些内容其实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400-606-8866， 由我们的专业人员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和建议。 听您这个一介绍哈，我们 5.0 哈确实在这个品质上提升了不少哈，但是你们的价格没有变，还是999哈。 对，价格没变。 这两年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北京的这个建材市场，由于我们去年的疏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造成北京的装修市场很多的地方的原材料在上涨，人工费在上涨。 对， 对， 那成本在上涨，我们的这些产品也在不断的在升级，但是我们给客户的价格并没有涨，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奇怪，那这样的话你们的利润空间会不会越来越压缩？你们怎么样去挣钱？ 对，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就是找到我们以后第一个问题，就说你这价格这么便宜，你能做吗？对吧？其实是这样，我刚才说我们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啊，这不是一句空话，这个体现在我们对于供应链的一个整合还有竞争力的一个综合打造上。那么我们呢经营模式是相当于 F2C， 用比较时尚的语言来说，翻译成中文怎么说呢，就是工厂对客户。我们去除了中间环节，大家知道一个商品原来从工厂做出来以后要经过总代、分销商、区域代理、各大建材城的门店， 对， 门店还要我要有租金、有装修、有上样、有人员的这个工资，对吧？那我现在这些环节都砍掉都没有了，我把这部分空间挤出来让渡给消费者，所以我能做到极低的价格，就让客户觉得哎呀全貌园这么超值这么有性价比。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了中间环节，真的是一边厂家一边客户， 你们直接对工厂， 直接对工厂，然后我来串接这个过程，然后有些产品我们还实现了我们自有库存体系的一个打造，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把中间环节全部砍掉之后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会觉得呀真便宜。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哎你怎么会这么便宜呢，然后我把这些话解释完了以后，大家呢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呀你这么便宜，你是不是找一些二线品牌小品牌来合作， 对，大家会觉得是不是便宜没好货呀 没错，这是第二句话就来了，全貌园合作都有哪些品牌，我这里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比如瓷砖大家都知道马可波罗，都知道这个冠珠、金银桃、东鹏，都是一线品牌，对吧？包括像洁具产品惠达呀、航标啊，还有金牌啊，这都是一线品牌。橱柜我们有志邦橱柜，对吧？等等这些，其实大家去了我们展厅都能看到，全部是一线，并且呢我们合作的产品都是当季的新品，在您装修过程中的时候能够充分满足到您的这种个性化需求还有时尚需求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也是专门去过咱们那个大厅、展厅哈， 对， 确实发现很多的建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 没错 啊，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所以说我像全貌园这样，如果说自己要做出品质的话，那么首先它的这些建材也得是有品质的，否则的话你也做不到你的高品质。 对，没错，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建材品质怎么样非常非常关键， 那 就比如我刚才说到这个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家具，对吧？那么这个家具其实我们为什么选这样一款产品，首先木材它是有优势的，因为白橡木其实用作家具它有与生俱来的优点，就是它的木质非常硬，这样作为家具呢不易变形不易开裂，并且呢木纹非常美观， 对， 大家用家具不就是图个实木家具图个踏实图个美观，对吧？然后再一个，它的很多细节做工非常值得推敲，像餐桌的底部都是商家最不愿意展示给客户的，但是我恰恰愿意邀请您到我们展厅里来看看我们这套白橡木家具餐桌底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做工方式，它在看不到的地方衬了两条这个金属的钢条，那么目的是在于避免这个餐桌，因为它的面板面积大，所以避免它开裂变形，现在很多厂家为了压缩成本都把所有的事情做在表面上，我们讲下表面 看得见的地方， 看得见的地方，但 我们、这个、看不见的地方就 我们这个家具恰恰是用在了看不见的地方啊，比如说电视柜的这个柜门，您打开看一下我们配的这个荷叶，它是一个大角度荷叶，可以把柜门开的角度很大，便于您在客厅在用这个电视柜的时候取放一些物品会变得非常方便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家具用的是木蜡油饰面，不是油漆，木蜡油的特点它跟咱们家里做饭橄榄油是一个意思，完全是天然提取的一种材料，跟化学合成的油漆是两码事儿，它做到了绝对环保无污染啊，所以这是这个家具的一个特点。 哎，说到这个环保无污染啊，可能有人也要在头脑中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的这个品质原材料的品质也有了哈，但是装修呢，不仅是一个原材料品质的问题，整个的房子最后装修的整体的品质提高了，它的工艺也很重要。你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艺，工人的这些水平哈等等， 没错， 也非常的关键啊，是吧？ 对， 在这一方面你们如何保证这个工艺过程当中的这种高品质的要求？ 您说的这个确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行业里有句俗话叫三分料七分工， 对、啊、 就这个材料占一部分，但最主要还要通过施工来呈现啊。首先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装修工人来讲，国内的装修工人手艺最好的来自于江苏省，那么安徽省也有一部分，但是江苏工人是被公认的技术最好的。那在全貌园 95% 的工人都来自于江苏，而且是和全包员定点合作的这样的施工的团队。那么他们不会说干完全包员再去干别人家的活，没有，他就是全包员的工人，施工工人，对吧？这个是对工人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完善的工地现场管控体系，包括了质检的巡查，包括了内部的考核，包括对于这些工队的一个结算的把控，对吧？从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在控制现场的施工质量。那么第三个呢，全包员还有一套信息化的现场施工管控平台，我们有一个手机端的工程 APP 系统。那么通过它呢，我们的客户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去和施工人员，去和我们公司的这个后系统服务团队进行沟通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客户还能够实时看到施工过程中的一些节点照片啊，那么通过它来把这个现场工程和客户还有包括公司做一个串接。那么大家都知道装修是一个管理半径很大的这样一个行业，那我们其实今年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同时在施的工地有1200多户啊，那么同时开工啊，这些是，那可想而知这些工地分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那么你如果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没有一个有效的考核和管控的机制，你很难把这些工地做到完整的一个交付。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挑战我觉得就两个，一个是供应链的不断完善整合，刚才说了我们为难自己成就客户，其实是夯实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整合能力啊。另外一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考验非常大的就是两个字，交付，就是你能不能把你接到这些单子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再把这个工程交付到客户的手里，让他能够及早的入住新家。而这方面全包员作为有着21年装修历程的叶之峰的这样一个子品牌，我们在交付环节做的也是非常流畅。比如说老房，大家都知道我要有改造时间拆除时间，那么老房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到差不多2个月，最多2个半月，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开工的老房交付到客户的手里，让他入住新家。那比如新房，我也测算过，最快的时间我们可以达到1个半月就做到交付啊，这样一个施工速度其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这个效率提高了，因为确实对于这个装房子来讲，谁都愿意哈、啊、尽早的来啊交付。 对 啊。因为大家都想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会越多，是吧？ 没错。 全包员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哈，就这个名字大家其实也能够体会出来，所有的都包圆了。 没错。 其实你就可以把一空房子交了之后，到时候你拿了钥匙直接去入住就可以了哈。 对，确实是这样的。嗯。 这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哈。 嗯。 就这种的这种方式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被大多数人来接受。 没错，真正全包员能够做到让我们的客户省时省力省心省钱。 好，谢谢您来做客节目。 谢谢。 让大家及时的了解哈，现在全包员已经升级到 5.0 版本了哈。 对。 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2018年9月是全面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月。根据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到2025年要求，全国县区深入开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为切实加强健康教育工作，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社区处计划于2018年9月开展系列健康教育传播工作，贯彻三减三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有助于我们预防慢性病，保持身体健康。更全面了解三减三健的相关科学知识，让公众智慧选择食物，乐享健康生活。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就结束了啊！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